说出了一个内心的实际的想法。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配豆浆的原因。 哦， 配了豆浆就真的睡了。 睡了，咖啡还能让你兴奋一下是吧？ 哎，话说有几次啊，我那个车堵着，人家车早上也让我去挪。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哎，小区里大家都知道了， 哦、对对对， 互相 帮忙 一下 啊。 然后呢，早上起来挪完，有时候六点半、七点特别早被那个弄起来给人挪车。挪完之后，我一想，哎呀，这不是歪打正着有了一个比较长的早晨吗？那我应该吃一个比较好的早餐啊。哦、 是啊， 我就开始点外卖。 点什么外卖啊？就是你们家那楼，出了以后直行向三环走，到三环边上不是有一小胡同吗？ 啊、 继续右转，里边有一小餐厅，小餐厅里边那个炸油条和豆腐脑那是一绝。我发现比什么、 哦、 什么某大王啊，某这那，哎呦都好吃。 就在那个南菜园那个六层那个楼的小区里， 对 对 对对，就里边拐进那嘛小胡同嘛。 我去过， 是吧？ 但是还得走路，所以我现在 你们家远，我们家远，我都从我们家走。你这人太过分。 然后呢，我就点了个外卖，有一次点了个非常丰富的早餐。 啊、 送餐到了之后，我就坐在床上，打开电视，然后开始吃。吃完了之后吧，我就不知道了。 什么？ 等我再 给你下个迷魂药， 等我再醒的时候大概11点的下 面。哎呀，说到的是非常可爱的美味的早餐哈、啊、 白瞎了一个特别长的早上。 对呀、啊、周六周日又白瞎了。但是今天咱们不是说早餐 啊， 也跟吃的有关， 特别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想这话题吗？当然是有一条新闻也说到了早餐哈、 嗯、 但正根是前两天我去体检的时候，我天，当时我都勾起了我的伤心事。 怎么了？ 体检不是有一项要测体重吗？ 嗯， 我近半年任何人问我说，哎，高磊啊，哎，保持不错啊，体重多少啊？我都跟人说85、85，我170斤、 嗯、 没再长过，保持特别好。然后那天就直接就把我消了，你知道吗？我一上去，虽然我穿着衣服呢哈，直接89.2， 差这么多吗？差这么多吗？ 我当时就想，我再也不吃饭 啊！不是， 我要节食。 你是一个健身的人，咱们不能看体重。 我原来也节食。 你可能最近肌肉上，因为肌肉真的沉。 我最近还做有氧多了一点呢。你别给我开脱了就亲。后来我就发现我必须要减肥节食。昨天晚上我就想了，哎，我就不吃了吧。但到8点多9点的时候， 饿了是吧？ 各种想点外卖。 那你赶紧把我们的代餐就走起来。 咱说说零食吧。我想什么 零食？好， 鱼片啊，牛肉干啊。 我说一个零食 啊， 我前两天还在买呢。 还有什么呀？ 九制陈皮，我真的定 期。那不越吃越饿吗？ 但是它真的是居家必备、旅行必备之圣品。 哎，我发现我最近新爱了一个这个居家必备的这么一个小食品。 什么东西啊？ 不是九制陈皮，是那个咱们台有一个小卖部里卖的那个叫盐津葡萄干。 哎，我跟你再说一下 啊、 嗯，咱们台零食架上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买。 为什么呀？ 都胖。 零食其实就约等于胖，你知道吗？你甭管在这儿买还是在超市买，你都一样。 超市我也不买。 我天呀，哎，你这么自律吗？这不像是你油饼女王的啊这称号啊。 有一次男朋友到我家说要帮我把一个东西拿走、 啊、 临走前他说，哎呦好饿，你冰箱有什么吃的，我吃两口再走。他打开之后默默的就走了。 只有鸡蛋， 没有零食。 哎呀， 我真的没有。 酸奶你都不配？ 没有，酸奶绝对不喝。 我每天必须喝酸奶。 哦，终于找到源头了。 哎，而其实我是每天睡觉之前喝。 哦，我 九点半、 哦、 十点 天哪。酸奶我不敢喝 啊。酸奶多好啊，多好的一个代餐呀、啊 很好。不，但它不是个代餐，因为它糖分还是很高、 哦、我喝脱脂的 那可以。包括你知道就隔壁超市有一个卖一个很酸的叫纯酸奶， 我知道 那个很好，但就算是这个也 不行， 最好也不每天。我酸奶也不喝的。 咱今天就说说您打小到现在，从小到大您最爱的那些零食。 我最爱的是虾条和陈皮。 虾条和陈皮，哎，我最爱的是某品牌的那个叫不是虾条，是番茄味的薯条，但是里边是空心的。 哦，我也喜欢 那 个。 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牌子了？我忘了，反正。 呀，我以前老吃。 就是红色、白色袋的那个。 我以前一直买这个。 我一吃就上瘾，一袋一袋的不够。 哎，我跟你说，我的建议是、 啊、 你既然想吃，你就吃。哎，你听我说完了。 那还有完吗？ 吃完了之后就吃到极致，你就不想吃。我现在就吃到极致 了。哦、就恶心吐了是吧？ 我现在看见我就躲着走。你看我连名我都想不起来了吗？ 哎，但是我比如说喜欢吃那个鸭头，还有那个炸鸡翅。 哎呦，咱俩食物链完全是一样的。 炸鸡翅。 鸭头我曾经有一阵儿啊， 就咱们楼底下不有一家绝味吗？ 啊，绝味啊，对，那是太辣，但是黑鸭头不辣。 我就吃黑的，黑鸭的，黑鸭系列。哎，我跟你说，高磊，你看买油条我都没有那么大动力下来吧？ 啊， 我为了那个专门走下来买完再上去。 哎呦，真是！ 每次买五个鸭头，若干鸭肠， 你一次能吃五个？ 吃三个，再留俩。 啊、我也是吃仨。 他经常能刷出券来，然后呢，你五个5块钱一个，25个再加点别的，满50减8块什么的。 哎呀，这就是我没有去现场买的原因，我不知道有优惠，我每次都外卖。 一会儿我给你讲讲，你看该去现场要去现场。 好， 像油条，你就无论外卖还是什么都一个劲儿，你就外卖吧、 啊。不是，我就想现场吃啊，因为有那个脆劲儿啊。 50减8。 哦哟，好，太厉害了，我记住了。 而且经常收的券还35减8呢， 天哪！ 而且经常还免运费什么的。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一定要这样。 你都跟我说清楚了啊。 好， 今天咱们在早上起来就说一说，打小到现在您最爱吃的那个些零食。我的天，大家伙纷纷发来了他们爱吃的零食。 天哪，我就刚才忘我的聊起来，然后我忘了看大家，没想到这么会儿好几十。 对，小浣熊干脆面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就是把它那个掰，不，先别打袋儿。先给它掰碎了，掰碎了以后打袋儿，然后把那个调味料。 不是的 啊， 这个顺序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个顺序是 哪样的？ 对，你顺序是对的。 碎的， 对对。 然后把调味料撕开，把调味料放进去，然后抖一抖，涮一涮，然后再开吃。 对， 哎呀， 而且以前我喜欢买什么的呀？ 啊， 咖喱味儿的。 对，咖喱味儿的。 还有黑胡椒味儿的。 黑胡椒味儿的最好吃 了，对吧？ 对对对。 原来咱们胖都是有原因的。 咱们要不然说点别的吧，要么这一早上起来没完了。 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些、啊、真的往极致吃。我现在鸭头打死我都不吃了。 真的假的呀？ 吃伤了也吃了。 我一般就隔一两天还必须点三个。 我那会儿吃的时候都不隔，我每天去吃，只要一没了立刻去补给。我的冰箱里就常年是有鸭头、鸭肠，还有 我爱吃腐竹。 腐竹也喜欢， 是吧？ 藕片 啊，藕片 也挺喜欢的。还有百叶结也有， 行， 木耳， 咱们换个话题吧。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就连着吃了一年，大概。 哎呦妈呀！ 现在我不会再吃了。 怪不得那时候你长痘呢。 哦，然后伤了。 伤了。 然后包括刚才说的通心脆 啊， 我也连着吃，现在不吃了。哦、所以我现在这冰箱里真的什么 什么都 没 有 了，什么也没有特别想吃的。 特别健康的是吧？只吃油饼。 对，当你把什么东西都吃恶心了之后，你就都不想吃了。 别去，还得留两样哈。咱就问问大家伙儿吧，有什么样的分享，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了解一组生活服务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交通出行。本周末呢，市民游客自驾车啊，从西五环路即将进入香泉环岛的时候，手机上有可能会收到这样的一条信息。您好，由于香山景区道路严重拥堵，停车场已无车位，请重新规划出行线路，请给予谅解。还像吗？ 非常的。 不太像。 非常的。但是我是觉得你的声音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今年海淀区香山街道首次引入了手机电子围栏技术。那么在香山公园游园高峰段啊，进行了交通的秩序疏导。当出现现场的停车场已满或者是门票售罄的时候啊，香泉环岛附近的市民游客就可以收到短信提示信息，便于大家伙提前调整您的出行计划。 哎呦，咱这高科技都用到这上，真棒、嗯、这方便大家的出行哈。 是是是。 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本月底到下月初是香山公园的游览高峰时段，届时呢，电子围栏半径将会从目前的1.5公里扩大到2.5公里左右，范围呢是进一步扩大，以便呢更早提醒市民朋友以及游客朋友留出更多的决定的时间。 那么另据了解呢，香山街道今年呢还将在香山进出口位置，包括香泉环岛以及香山南路路口，安装两套高清人脸及车牌识别系统。到时候呢，智能系统啊将自动识别和检测进入香山景区的所有车辆，有效的筛选套牌车辆、违规车辆等等，切实的保障景区安全。 好，我们再了解一下空气质量的问题啊。这个北京九月份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30微克，创下了监测以来月均的浓度最低值。前九个月呢，北京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16.7%。北京市环保局就表示，北京市呢多年来持之以恒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环境增益持续持放，另外呢环境排放物总量减少，加之今年以来呢全市蓝天保 卫战各项措施和工程呢大力推进，强化了督查考核，严格落实责任，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呢，面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的防治，全市将会继续以精治、法治、共治为手段，突出这个打好重型柴油车、还有扬尘、挥发型有机物治理三大攻坚行动，着力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严格落实整改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和市级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深化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的司机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哈，这个油价要涨了。 哎，昨天就听说了 是吧？昨天24时，国内油价窗口打开，92号汽油每升上涨1.3毛。目前来看呢，国际油市主要是受到了伊朗、委内瑞拉等石油产出锐减给油市带来的持续性支撑。市场呢，对于石油供给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忧虑情绪是挥之不去。不过呢，美国原油库存稳步攀升成为了压制油价的一大利器。结合人民币离岸价、蓝天保卫战、环保督查行动、国内汽柴油需求颓势等情况，中宇资讯监测数据估计，下一轮国内成品油将下调每吨180元。 这箱油用完我就等着了。 你就不开了？ 对， 那咱们就小黄或小蓝了是吗？ 就等着了。在连续度过了几个蓝天之后呢，这个双休日，也就是像今天周六明天周日，又有一次重污染过程将会袭扰咱们北京啊、天津还有河北地区，部分城市呢将会出现重度污染。根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预测，预计明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是中度至重度污染，下周一空气质量将会逐步的好转和改善，其中周日也就是明天夜间到下周一的白天污染程度是最重的， PM2.5 的浓度峰值可能达到每立方米250微克。下周一夜间起，受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区域污染形势自北向南逐渐缓解。目前北京呢已经是进入了观赏红叶的季节，近郊区的红叶数量还比较少，没有形成景观。高海拔地区呢，比如说八达岭、云蒙山、戒台寺等地区的红叶变色率较高，已经形成一定的景观。由于这个双休日的天气不是特别好，所以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前往观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递业务啊，在试运营的近2个月之后，昨天的京东正式开启了个人快递业务。目前呢，北上广地区的用户可以通过京东 APP 等方式向全国发件。那么京东表示，物流呢都是自有人员配送，承诺丢一赔九，我放心安全。目前的北京同城快递费11块钱起，相比四通一达比较贵，叫顺丰略低，是属于中间的一个档次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 从小到大您最钟爱的零食，对吧？ 对， 从小一直吃到现在，当然有一些可能没有了，但是您现在还惦记着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还有就是你看，除了这些小的时候我们喜欢吃的，现在其实好多好多新的零食已经出现了，您不妨也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新发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我也去学嘛学嘛，是吧？看看适不适合我，可不可以吃， 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喜欢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无分离，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趁你还愿意，3年的回忆我如何抹去， 哎呀，究竟这个零食摆在您面前，我可不可以吃呢？肯定可以啊。 哎呀，既然都摆在你面前了，一定是你自己整回来的。 对呀，钱都花了不吃。 你看我面前就没有零食，打开冰箱什么都没有呢。 人生也没有了乐趣啊。 你别说，我现在确实还挺健康的。 对，我确实不健康。那天一体检，我又说起体检，脂肪肝，这个那个。 啊，你天天锻炼，你会脂肪肝？ 哦，真的啊。我告诉你，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点上，咱们要集体跟咱妈聊一聊 啊， 基因太强大， 对， 咱们抵抗不过。 都来看看209说哈，早点算不算零食啊？早点我很喜欢烧饼加肉，哎呦那太好吃了，还有就是和羊肉汤一起，哎呦太香了。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是北方，我去过像兰州，他们早点就吃那种满满一碗辣子的叫羊杂碎汤， 多棒啊！ 我天，我就吃了一回，我就上瘾了。它 浑身都暖暖的， 对，它不辣，它特别的香。而且我确实也冬天去的，人当地人就跟我说，哥们儿啊，你头天晚上，比如说要跟当地我们喝酒了，喝了一顿大的，第二天早上你没醒酒，没关系，来一碗羊杂碎汤，撒多多的辣子，你立马喝完了你就清醒了，上班你没问题。真是这样，当地人就这样。别说的我都口水下了。 你刚才那个听众说的那个烧饼加肉，我就想到牛街那儿有一个叔叔开的那个店、啊、烧饼加肉早上也10点开一波，下午4点开一波，赶不上那波就真的没有，因为做不过来、 啊、 我曾经去啊，有的时候这个卤牛肉如果它不够软嫩、 嗯、 再加上它如果筋头巴挪多，你可能不太好嚼，那他们家你知道吗，哦，一口咬下去觉得化在嘴里、嗯，虽说没有和牛那么软嫩，但是你知道烧饼加肉能化在嘴里那个效果 也是相当的厉害了。 对，以前 你还吃过和牛，你厉害了你。啊 什么没吃过呢？但是那个以前在教子胡同、嗯、后来现在迁到另一个地方，我还没去过了。 哦，还有就是牛街太多好吃的了，像白记的那个切糕太像， 哎呦，牛街真的是太好吃了。 聚宝园根本就排不上队 啊、哦！我不去聚宝园，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现在我觉得他们家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啊、那个肉好那么好吃了。 我都在胡同里买，我不会在这个明街上买，因为大部分就是非住在牛街的人会在那儿买。 对，还有其实啊，就是反正人家朋友跟我说，就住在那儿的朋友跟我说，你啊不一定非得去这些大的牌子的老字号的这些个涮锅店。火锅店，你呀就去小胡同里头 也很好， 每条小胡同里都有一个小的涮锅店。 我以前就专门混在教子胡同， 是吧？ 里面我记得有一个只有6张桌子的一个特别小的小店，然后我一进去，他们家是卖门钉肉饼的 啊， 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当时是6块钱一个，然后我问那老板， 那算贵了。 但是你知道我呢，都给你描述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比别人家贵。 爆浆的是吗？ 啊，那个老板一来，我说您那个菜单给我看看，他说没有菜单。你看你要什么吧，我们家就是门钉肉饼，你点肉饼送你碗粥喝吧。 嗯， 我说那我要点小凉菜，您看我让我挑挑有菜单吗？哎，没有，就半西红柿半黄瓜，没了。 人就卖的是这个看家的、嗯、 没错、嗯、然后也是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叔叔， 嗯， 搓着手说你来这个好，我当时点了4个，他说姑娘你吃俩吧，你可能吃不了。 你看人家还挺了解你的、 啊、 结果呢，你4个全包圆了。 结果我确实听了他点了俩，但是他可能不了解我的食量，所以我又追加了2个。 你看看，所以说油饼女王不是浪得虚名啊。 没错，咱就描述一下他有多大。他 比我的脸小吧， 比我的拳头也就稍微小一点儿。那个皮你知道多薄、 啊、 薄薄的皮里面纯牛肉馅儿。 而且最棒的就是它那个汁， 哎， 一般都是先咬一小口，然后 先做汁儿， 对，把那汤儿喝了以后，再大口的去嚼那个肉馅。哎， 你要是怕烫的话，你把那个汤儿啊倒在勺里，因为呢，你这样一咬，那个汤儿一流在醋碗里头，有点糟践了。 是是是， 对吧？所以你就像高磊说的，要不然你要是忍着烫，你就踢溜的，您就给喝点；你要说觉得烫，您就把那个汤就像生煎包一样倒在勺里喝了，嗯、然后再蘸那个底儿里的醋。 哎， 然后呢，整个比这个手攥拳稍微小那么一丢丢，但是已经在门钉肉饼界算很大 的了。 而且它没有那个面疙瘩搭面的那一块、 嗯， 全部都是薄薄的，然后在那个平底锅上煎过。 那是技术，真是技术。 金黄油亮，里面纯牛肉馅，而且一咬那个牛肉还不老，非常软嫩多汁，还上劲儿。 它一定是手打牛肉。 所以人说女孩一般吃一个就顶着了，因为实实在在是一大坨牛肉啊。 对， 俩你都不行了呀。 不了解我而已。然后我还踢溜了大概这个两碗粥，我就从此就觉得这家店太棒了。我大概隔一两个月我就去一次，隔一两个月去一次。结果前一阵有点忙，有那么几个月没去。那天我一再去，店没了。 哎呦， 我真的伤心欲绝。然后看到大概同样的位置，我冲进去，我还很难过。另外变成另外一个餐厅了。后来我一想，哎，算了，没有就不吃了吧。 嗯， 我就上他这个轿子胡同比较窄嘛，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大的店。我看他们家也卖门钉肉饼，我就以砸场子的心情想进去看看，好，到底有没有那家店好。 然后， 结果我一进去，那位叔叔就站在前台。 哇， 三层大酒楼啊， 人家开的呀。还是说他只是买了一个档口啊？ 没有，三层。 哇，你看就是一个小档口，六个桌子，结果开了这么多年之后功成名就。 叔叔还是那个叔叔，眼镜还是那个眼镜， 门钉肉饼还是那个门钉， 没错， 肉饼 涨了两块。 应该 现在 这手艺吧， 对不对？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打小到现在最爱吃的零食都有哪些个哈。 赵老板说了 啊， 能给我们发个定位吗？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哎，我觉得 您说的是哪个 早上起来吃也特别好，特别横，是不是？ 我们家 配一碗白粥。 我们家不住那儿，我们家住那儿，我顿顿吃， 你知道吗？还有呢，就是再来看看 summer。 各位早啊，我住在回龙观，发现一家清真的早点，来个烧饼夹肉、羊杂汤、豆泡汤、面茶、豆腐脑配白油。您这早这都是您一个人吃的，姑娘？ 可以啊，可以。 姑娘厉害了呀。 然后呢，这个挖掘机说：“来来来，上张照片，咱们比比谁胖。” 来，照片呢？ 就是你的呢，真是的。 真是。丽就说了，像鸡爪子、牛肉干、石榴、胡桃，哎，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啊，我怎么喜欢的这些零食都是费事的呀？牛肉干费事吗？牛肉干直接咬不就完了吗？石榴得一个一个包，胡桃得一个一个砸，鸡爪子得一个一个啃。 哎呦，这金子都好麻烦，就牛肉干我可以。 对呀、 啊，而且牛肉干我每次站在超市我且挑呢，你知道我挑什么吗？ 你怎么挑啊？ 你隔着袋儿不是透明的吗？ 啊、 我就它有 带金的，不要。 对，我要金的。 哎呀，赶紧把这姑娘娶回家吧，太会过了。 我要带筋的、 哦、 我不要纯肉的。 是吧？就是你要自己家炖酱牛肉也是，我爸每次去 连筋儿的。 连筋儿的啊，这出了以后好吃。你知道吗？要全是瘦的话不好，口感太硬。 说句心里话，咱俩不胖谁胖。 欢迎的。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打小到现在最爱的那些个零食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念你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致远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联合北京银联推出云闪付推广促销活动，凡云闪付新客户在广发银行各网点下载银联云闪付 APP， 并绑定广发借记卡消费，现场即刻有惊喜。

已经没有了，但是现在的零食相当的丰富。我就前两天看见我们一个朋友 啊， 他是在国外生活了好多年， 嗯， 然后回国探亲，然后突然他就发了个朋友圈感慨了一下。什么朋友圈呢？他就去逛咱们某品牌的大超市，然后他说拍了张照片，就是零食的货架。他说天哪，国内的零食货架怎么跟一堵山一样的大呀？ 后悔了吧？ 他说光零食货架我就能逛三个小时都不带重样的。 出去后悔了吧？ 还真是。你说咱们现在国内的超市什么没有？ 就是我还想说你们那儿有 WeChat 配吗？ 没有。 有阿里配吗？ 我们只能刷卡或交现金。 简直了，我跟你说真的很强大。前两天我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在德国的日用品超市卖牙膏牙刷这种商店里、 啊、 门上赫然写着几个中国大字阿里退税 这还退税厉害了呀 哦，支付宝退税 哎呀 中文 真的走进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你知道吗，但是有一些小店可能还不行， 对，但是已经有的时候觉得我国之强大 来看看吧， 好看看大家的有意思的零食分享啊。小小鱼就说高雷你别担心储备点脂肪过冬、嗯、没事的。 我储备的有点多哥们儿我是男孩儿， 我觉得 是 我给你点吧。 哦女孩儿。 哦是吧，那姐 猛一看有点像马伊琍呢。 哎呦那马伊琍那么瘦是不是，我匀您十斤二十斤您不介意是不是、啊、 我也想匀您点儿。 别跟我抢别跟我抢。 踏雪留痕赵磊就说了、啊、那当然是小浣熊干脆面啦。 哎呀又来一个哈。 啊 一丈魔就说了，哎那我说一家私房爆肚吧。老板人随和，但是基本的只做熟客的生意。爆肚地道极了，牛肉面好吃，肉烂而不碎，汤浓而不咸，香甜鲜美，也吃不出调料包的味道，完全是牛肉的鲜甜味儿。电烤我就不形容了，看图片哈，想吃我领了去，刷我这张 VIP 的脸。 哎呦喂，行，我跟你说他们两口子特别的好， 是吧？关键是带咱俩，人家还能请咱们吃饭，咱们还白搓一顿。 你带我们去，我请客。 那干嘛呀？必须让他掏钱。你说咱们俩这都国嘴了，还不得请咱俩吃一顿？ 国嘴， 就吃饭的国嘴啊， 比脂肪。肖荣就说了，那最爱油炸臭豆腐呀。 哦，油炸臭豆腐香。 哎，这个油炸臭豆腐应该是南方来的，对不对？ 而且你像湖南的这个臭豆腐，我印象是最深刻的。它跟别的地儿臭豆腐不太一样，它是纯黑纯黑的。 黑的，嗯。 然后就跟那黑煤球似的。 对。 然后它好像是在里边，它炸之前是不是在里边先塞上点什么剁椒？ 嗯。 还是塞点什么东西，嗯、然后再先腌后炸，所以出那个味儿特别的足。 你知道这个湖南这个辣，真的就不是一个专业。辣级别的人真吃不了。 我们有朋友就是湖南的，他跟我们说湖南人做菜就是一个字辣，不管你炒什么菜，比如说你炒个辣椒啊，不是就这个炒个白菜撒一把剁椒，比如说你炒个什么青菜撒一把辣椒，炒肉撒一把剁椒，都这样。 我研究过这个辣啊，这个几个地区的辣的不同、嗯、比如说那个延边地区挨着什么朝鲜和韩国那一块， 我国朝鲜族， 朝鲜族的人、啊、他们那个辣是辣辣甜甜的 啊， 是不是 有点辣甜面酱的感觉， 对吧、 啊、 然后呢再说四川它是又麻又辣，所以它是香辣， 是 湖南非常直接 就是辣 就是辣 辣梅子辣， 然后湖北也是就是直接辣，所以我真的吃不了，所以我在长沙每次能吃的只有火宫殿一家。 火宫殿好像挺有名的，我听说过， 对，它像一个叫怎么说呢，就像南京大排档一样这样的地方、 哦、就是各种小吃都有， 而且他都推着车，很像广式的那种叫怎么说呢，你在这桌吃饭旁边推着小车从那儿过、哦、你可以拿一个拿一个，然后一会儿一块儿算钱、哦、但说实话他们家还不是特别辣，其他我真吃不了。 那肯定是当地已经改良了，这算是一个旅游景点了，你像我这么熟的虽然没去过但是我都知道那肯定是改良过的，对吧、 嗯、肯定是。 你要走街串巷在小店里就跟咱你说的是那个叫什么了，哎呀妈呀，门钉肉饼一样、哦、就藏匿在这个小街小道里边呢，那一定是特别地道的。 那我得辣过去了。我还好是改良过的。哎呀跟过去说再见、 哎、 拿着晋东当头像的这位啊，我每次都要想点开看一眼。实在是哎呦对不起又点多了。 你就爱这款是吗？ 啊、哦、真好帅。说了我最爱吃的就是80后大辣条，我已经把方圆30公里内的超市都走遍了。 我30公里我天呀，您倒是啊这也吃了。 饭是也消耗了。 但其实我不是特别鼓励大家吃这类东西。 辣条我还真不爱， 因为其实它真是好吃，偶尔吃一次，但它真是纯调料味儿啊，它就是靠调料调的味。 对对对对，就是特别有那种化学制剂的感觉。 对，所以还是少吃啊。我是你的 啊， 我是虾片儿。 虾片， 哎，我想说的是，家里小时候炸那种，还是袋儿装的那种？ 我喜欢我们家里炸的那种， 五颜六色。 对，然后它呢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其他的味道，就是一点咸咸的虾的香味儿。然后呢，颜色又多，小时候家里呢这个储备又少，没有什么零食，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能吃的时候，只是在过节期间，一般都是大年三十晚上， 没错没错， 我妈才会给我们俩，我和我姐炸一盘，剩下日子没有。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因为虾片贵，是油贵。 因为还有就是物资配给的问题。 对，它油贵， 油贵，然后那个也是说是只能一点一点，每次就可能买一点， 五颜六色的， 是好吃， 特别好吃。而且现在有很多东南亚像越南的那个米粉店里面，他会送你一些虾片，就是越南炸的那个虾片也特别好吃，它是黄黄土黄色的。 哦， 然后他们尤其由于现在就生活好了嘛，餐厅也讲究，炸完了之后会在这个厨房用纸上面把这个油先吸走，所以在吃的时候还比较爽口。 是，哎呀，又说起了好多小时候爱吃的。你看这火麒麟说了，哼，你们说可以储存脂肪过冬没问题，但是问题也来了，问题是冬天过了脂肪没用完，你说咋办？ 而且是年年如此。哎呦，这个我是你的啊，刚才说完虾片人又列了几个，奶油蚕豆、铁蚕豆、卤蛋。 天哪，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从小到大您最爱的零食是哪些？最好是跟我们说一说还有没有一些附带的故事，您为什么爱这些零食、 您和您爱的零食 的故事 之间的两三事儿。 对，别就只说一个铁蚕豆，那我们知道是啥呀，是不是哈？ 您说小名铁蚕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热点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了，热点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创业剧。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最近的电视荧屏是掀起了一阵创业浪潮，主角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投身时代洪流，闯出了一番天地。仅仅十月份啊，就有黄晓明、殷桃、秦海璐联袂主演的情感剧《你迟到了许多年》，带您走进了那一段改革开放的年代。 浪潮下的起起伏伏，黄轩、杨颖，杨颖就 Angelababy 啊、主演的创业题材剧创业时代联手揭秘互联网商战的内幕。本周在北京卫视开播的女性励志题材剧《正阳门下的小女人》则展现个体户的创业艰辛之路。 没错，不管是融入了个人奋斗故事当中的转业下海，还是手机软件的研发，亦或者是伴随着国民经济政策变迁几经变革的城门楼下的小酒馆，这些个剧目的切入点啊，几乎都是将个人置身于时代浪潮当中，重点展示了历史的变迁。那么各部剧呢，涉及的年代背景和职业领域都不相同。像你迟到的许多年，从1985年的铁道兵部队讲起，而创业时代呢，即便是混淆了具体年代，但也是讲述了近十年的互联网商业江湖。而正阳门下小女人的年代感就更强了，从1955年说起，那么剧中第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就是公私合营啊。 这些创业类的剧目在创作上的共同策略呢，是用较长的时间跨度重点展示历史节点，这也是为了紧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主题。这类剧目还包括等待排播的《大江大河》，续写温州商业传奇的《温州三家人》，以及反映地方创业发展史的《面朝大海》《大浦东》《西京故事》《外滩钟声》《北部湾人家》等等。 看来下半年我们是有的看了哈。但是如果您稍微认真的看看这些剧，就会发现目前市面上的创业剧啊，其实很难作为一种严格的类型存在。像刚才我们 提到的你迟到的许多年，虽然涉及部队转业下海经商，但是从播出的内容上来具体的分析和看呢，创业只能算是剧情当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展现的重点。那么创业时代和正阳门下小女人虽然是以创业经历为主线，但如果从大的题材类型划分啊，更多的是属于现代都市题材和年代情感戏。如果您真是想看一个人活着一个团队白手起家开创一番大事业的故事，那恐怕要失望。 哎，其实我正想说这个问题，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早年间啊，就我们小的时候港剧TVB 那么受欢迎，就是 TVB 你看就那么几个演员来不来去，今天演律师明天演医生， 对，明后天演警察， 对 啊， 其实他们也有穿插着男女主人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主线，生活的主题，但是我们为什么特别爱看，就是因为他们在描写职业的时候他的专业性很强， 对，他深入到了这个领域当中， 对，他不是说比如说今天讲这个驼枪师姐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他身份是一个职业警察，而他要故事情节当中有很多案件穿插其中，只是在案件以外偶尔再描写一下这个人物的生活故事， 对，情感线啊，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物是很立体和3D 的， 很丰满。但是咱们现在很多内地的一些影视剧，刚才珊珊说到那都是十几年前二年前的，人家已经做得很深入，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些剧 还是不够， 还是披着这个类型剧的外衣在演爱情剧， 没错， 或者大女主剧， 比如说前两天大帅来吐槽，就说啊，我女朋友在那儿看这个宫斗剧，我发现就是啊，麝香， 是 用了麝香，又用了麝香，然后呢，怎么这个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和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提，天天就后宫这点事儿，其实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是， 就他总是以这个人物身份、职业只是个背景而已， 对呀， 我们没有了解他关于就是职业上面有什么个性化的事情，只是了解儿女情长的事儿了。 所以刚才我说嘛，就是披着某某某这个剧情的外衣下的，对，这个某个职业的外衣下的一个情感剧、爱情剧， 哎，其实我特别想推荐一个电影。电视剧 啊， 就叫《鸡毛飞上天》。 哦，对，你曾经向我推荐过，樱桃主演的， 对 不对？ 对，我是张译他们两个演的。那个电视剧真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大时代背景下义乌成长起来的故事，它就是有内容。你通过这两口子他在做小生意的方式和卖的货的不同，你能发现哦，义乌的成长。所以这个是有内容的。 对，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就做编剧不容易，在于咱们小的时候经常听一些，就是现在啊老一辈的老编剧说他们写一个剧本可能要20年，完了那个去采风，然后深入基层，包括那个时候的演员，那会儿还是拿每个月工资的时候，还要到基层去体验生活，那种就是打磨出来的影视作品一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当然了，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前两天我们在演艺群会节目当中请来了天下第一楼的剧组，那么导演就是北京人艺非常著名的导演顾威老师，他从1988年开始首演的时候就是做这部剧的导演，一直到现在今年整30年，他就说了一句话，剧本是非常重要的，一剧之本，这个剧本非常非常的扎实。在1988年首演到2018年30周年的过程当中，我作为导演和其他的演员只对著名编剧何济平老师的这个剧本改动了4个字，你想想30年演了可能多少场，应该是500多场天下第一楼，只改了就增加了4个字，还没改1个字，所以你就证明这个剧本的重要性， 当然了， 对吧？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时代啊，给了影视作品人更多的机会，对吧？无论是在这个生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很多的机会，但是还是应该塌下心来做，因为这一部剧好不好，大家看过之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感受， 对啊， 哎，不过提到稿也提到了这个， 什 么？你看，我发现我们的稿里也提到我喜欢的这个电视剧 《鸡毛飞上天》， 对， 你看 这种啊，哦，你看我们的稿件也说《鸡毛飞上天》这样的精品几乎是偶得，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个操控这类题材的编剧十分匮乏， 对对， 因为确实这种大时代背景不好 写， 不好掌握， 对，如果能写的真是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按我们现在话来讲接地气儿，又能够成为精品，其实这个剧本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靠导演的把控和演员的表演。 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个影视剧作品的这个制作部门吧，对于编剧应该的多多的关心， 更重视， 要更加重视，然后让他们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宽松的环境下，他才可能用更多的精力在创作上。 对啊，你就创作一部我和早点的故事， 对吧？ 已经开始在写了。 我就创作一部我和我体重的故事。 我们俩可以一起再合著一部我和吃那些年的故事。 对，我们俩再写一部我们和主持人的那些年的故事。听完这歌哈，大家是不是都已经醒了？ 饿了。 这歌就叫《登峰造极》。 哇哦！ 咱们吃零食，或者说做每一行啊，对，咱们应该回到正能量。咱们做每一行，尤其是像做编剧、做主持人，每一行咱们都要做到登峰造极才好。 对，专业嘛。啊、哎，比如这条横杠，这位朋友啊，没有名儿，就一条杠。 啊、他叫依依，好像叫。 哦，是吗？ 对，两个横杠。 好，依依同学，今儿的话题说吃吗？我最近第一次吃了深入群众的辣条，确实好吃，回味无穷，逛超市总想买一袋，嗯，还是忍住了。 就是嘛，那东西刚才珊珊也说了，里边都是添加剂。 对，还是少吃啊。 啊， 还有这个嘿 Sally M 什么的、 啊、 话梅话梅话梅，从小爱到现在，奔三女的路上不能没了话梅。 哎，对，调节一下是吧，尤其有时候坐车的时候觉得哎呀无聊，嘴里没味儿，含一个特别过瘾， 咂吧咂吧味儿什么的。 对，还有一堆字母说了，我最爱吃就是零食，叫什么呢，糖板儿，也叫糖棍儿，粉色的棍儿身上滚了一层白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糖棍儿裹了一层白面粉色的 糖波儿。 不是糖波儿，糖波儿我也没吃过，我只吃过关东糖。 是棒棒糖的前身吧。 这不是北京的小零食吧，应该 可能是， 应该是外地的 不同的区域的。 对对对对对。 糊涂的旁观者说，还有人记得米勒吗？ 嗯， 我从小到大一直爱吃花生米，不管是炸的还是炒的还是烤的还是煮的。 火。 再有爱吃的就是太阳牌锅巴。 太阳牌、哎、 我喜欢牛肉味儿的。 我喜欢五香味儿的。 牛肉味儿。 你五香味儿。这一点是咱们俩出现了分歧，这是根本的对立。我 不不不不，内容是一样的， 只不过调料不一样。 对对对， 还哎，对，这我也爱吃。咦，就说了，我从小爱吃奶奶炸的排叉，特别香， 特别香，但我也不敢吃。 甜的、咸的两种口味儿，那排叉啊。我爸我妈最爱吃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早点，也是早点， 泡豆浆里、 不是，但那就塌了呀。买啊，烧饼，烧饼它有那个咸鲜的味道，还有芝麻，直接把烧饼掰开，把排叉的放在这个烧饼里。 哦，以前是有什么 吃，对，然后夹着吃，然后呢 主食加主食。 哎，对，排叉脆香，然后呢那个这个烧饼呢又软糯，哎，合在一起这个口感没治了。 咱妈那个胆固醇怎么样？ 糖尿病。 啊，那别吃主食了呀。 什么？那不，现在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哦哦， 每天我告诉你，哎呦，老太太70岁了，吃那个，我告诉你，全天下来她不超过2两的主食。 哦， 真的是。 在这一点上，我就是糖尿病一定要控制好饮食。 她就早上起来也就1两，中午1两，晚上她都不吃主食。 哦，那吃不了一个烧饼对吧？ 吃不了， 吃两口也就。 对对对。 那行那行。 嗯， 因为我姥爷也是一个老糖尿病病号，今年87岁。 哎呦， 倍儿棒。 控制的好。 三十几岁就得了糖尿病，但是 我妈四十多， 对，但是他们控制很好。 哎呦，那不容易。像我妈早上起来，每次只要有时间，都给自己测个血糖。 我姥爷也是，而且我姥爷经常就跟我妈有时候磨，特别逗，因为我妈是他大闺女嘛，就是闺女，给我一口水果吃吧。给我一口吧，我妈就会拿那个苹果给它切一片，让它横一下， 就咂么咂么味儿。 对、对，真的不能吃。 对，确实是，只要是自己控制好了，血糖并不可怕。 对啊，一定要控，对自己得在意。 对， 怡然自得就说了：“丫头，西直门紫光园清真那家，微辣好吃不贵，才两块钱。昨天刚给孩子老人买了几个。我小时候爱吃的是八分钱的奶油冰棍和两毛一包的什么话梅麦乳精，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哎呀，暴露年龄了。” 哎，麦乳精有啊，麦乳精。我去年的时候还从网上买过，但是现在超市好像没见着了。 我的陈皮也是在网上买的，超市也没有、 也没有了呀。小超市，哎，就是我去有一些，比如说旅游景点，像那个鼓楼那边、后海那边，有某一些小店里边全是怀旧的一些用品，甚至怀旧的零食， 他们一定是从网上进的货， 但是还是比网络要贵。对吧， 他得赚钱。 哎呀，你说说真是这些东西那就这么一点点，那厂子生产了以后他赚不赚钱呀，就生产厂家怎么赚钱呀， 就有一些那个小食品他可能对一些地方，像我买的陈皮他主要对广东地区，他的需求量很大、比如说广东人在喝凉茶的时候他一定之后要配那个陈皮来。 陈皮 对。 哦，还有就是像你看这个老年人爱骑那种二八大梁或者双大梁的自行车、 你爸那个车到货了吗？ 买了，七月份的时候买了，因为我爸八月份过生日嘛，提前给我爸买的生日 骑吗？老头 天天骑，老头只要是老爷子你知道骑这个二八大梁的这个车，凤凰的嘛，只要是去到超市什么自由市场或者是去哪哪，所有的人只要看见了上了年纪人都会问，哎呦大爷您这车好啊，哪儿买的呀，什么这哪的，现在哪有卖的呀。我爸就跟人说，我儿子从网上买的，直接从上海厂家买的，永久飞鸽没有了，天津那什么的都没有了，那牌子只有凤凰厂还出这车。哎，我这是不是做广告了？ 哎，反正你看就是不是 绝非广告啊，我告诉你绝非广告，广告不别这样啊。 咱爸出门是不是有一种骑着二八大梁车有一种开着哈雷出去的感觉， 特别高， 是不是 您老爷子个儿高啊， 是不是 啊， 而且倍儿拉风，一堆人看， 是啊， 绝对的招小姑娘喜欢， 倍儿那么 有面子。 那还是算了吧。某苗某人说这个就可以看出他的年龄，唯唯豆奶。 哦， 这得是 唯唯豆奶，欢乐开怀， 这得 是 是 不是广告词是这样的？ 2000年以后的事儿了吧？这得是 我觉得应该得00年 是吧？ 00年上下吧，应该 是吧？你看咱们那时候 比较靠后， 哪有啊？ 可不，你看这个 Steven 辉就说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亚土豆。 啊，对对对，亚土豆 是吧？ 是。 还说啊，那个西的小时候有一种小零食叫怪味豆，蚕豆做的， 对， 外面裹了一层料，有点甜，有点咸，有点辣，是吧？然后顺便跟你说一下，刚才说番茄味的空心薯条 啊，对。 前两天逛超市，突然特别想吃辣条，就买了人生中第一包辣条。怎么这么多人买了人生中第一包辣条？ 这辣条，我觉得这风潮已经过了，应该是前两年特别火。 辣条反正一直持续到现在， 是吧？哎，我还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我特别爱吃的一种零食，现在好像也没有 了。什么呀？ 跳糖。 那个不光现在没有，在咱小时候也是风靡那么几年之后就没有了， 是吧？ 对吧？ 但是你知道我前两天又在哪儿吃到了吗？时间来不及了，待会儿我跟你分享一下吧。 好的，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您从小到大最爱的零食们。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从小到大您最爱吃的那些零食。当然了，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下我们近期啊身边的一些新的品种，对不对？有一些新的推荐，让我们这些久未去超市逛的朋友们有一些新的发现，对不对？ 这个范思哲一丈魔就说了，曼妥斯啊，我最爱吃的零食。 那是什么呀？ 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开始，我就一直吃，一直的到现在。我觉得男人只能吃薄荷糖，想象一下，大老爷们嗑瓜子儿，恐怖吗？哎，曼妥斯，我的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个糖嘛。 对，但是你知道因为什么呢？它那是圆滚滚的一个椭圆形。 嗯。 小的时候，这个形的糖一般都是泡泡糖或口香糖。 所以。 它是进市场的第一个可以咽的糖。 哎呦。你就特别满足， 所以我对这个糖印象特深刻，就是我老怕，就是我得每次现在判断这个糖能不能咽，我一定得嚼到最后看它能不能自动分解 化掉， 对、 哦、 我才敢咽，不然我就怕万一把口香糖咽了可怎么办。 我妈那时候小时候就老骗我说口香糖可以吃，但是我告诉你、哦、你不就你可以嚼，但是不能往下咽，咽了以后我告诉你严重的后果就是你的 粘肠子 全部都粘在一起，然后就不行了，你人就会死掉。我妈老这么吓唬我，你知道吗？但是有一次我真的就是有一点故意，你知道吗？ 冒险， 对，就有点小叛逆的感觉，我就真咽了，然后当时我就后悔了一下午，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啊，美国有一个美剧有这么一个情节，它讲的是外科手术医生的故事。有一天有个病人来了，急诊哦，他那个嘴里吞了个灯泡，拿不出来了。 咱们的那个急诊室的故事也演过这个类似的情节，对对对对对。 哦，那看来是有点真哈、啊，那我就不说有 copy 之风了。 对， 反正最逗的是把这个解决了之后，这个大夫看了看这个灯泡，更要往嘴里放，然后病人说：“听我的劝，好奇害死猫。” 这个情节也有。 哦天哪， 真的是哈、啊！好好好，我们来看看花仙子说了，跳跳糖、陈皮、话梅、无花果丝、粉笔糖、大山楂丸。说到了跳跳糖，我突然想到就是刚才没说完那个话题，我是怎么又尝到了它那个味道呢？就前几天我们朋友请我们去吃饭，在这个朝阳朝门那边有一个优糖，里边一个北京馆子，我就不说名了，它里边也有烤鸭，但是烤鸭并不是他们家的主打，然后上了一大盘一圆圈的那个蘸料，比如葱啊姜葱丝啊什么 姜 黄瓜丝啊什么这丝那丝的，还有就是酱和白糖，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白糖的颜色呢并不是纯白色的，我也没有想，我就直接呢蘸了一点，然后放在了嘴里，突然我就感觉到嘴里就像小的时候吃到那个跳跳糖的感觉，那些糖粒儿突然蹦了起来，就在我的舌头和上牙床子当中砰砰砰砰砰的蹦，哎，这个熟悉的味道一下让我惊醒了，我说这太好吃了，然后我就又吃了一说，难道我出现幻觉了吗？我又再蘸了一次，又吃了一次，跟跳跳糖的感觉和味道完全一样，但现在市面上买不到了。 我告诉你，那就是跳跳糖。 那他们哪来的？ 这个是现在烤鸭店经常惯用的一个， 啊、 对，惯用的一个手段。 真是，我又老土了，是吗？哎，但是真的挺好的， 挺好，挺好的。 哎，那为什么就是现在市面上不卖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呀。 嗯， 多可爱呀、啊！省你自己嚼，蹦蹦蹦，然后就直接 画在舌头上。我还记得以前有一种什么糖，吃完舌头就变绿了，对不对？ 不是，那是冰棍儿。 那个冰棍你忘了 啊？对对对， 那个叫就叫什么大舌头还是长舌头？ 对对，长舌头， 长舌头。然后吃完了以后就绿的，然后就吓人去嘛。 对， 现在也没有，因为色素太多了。 这个月又该吃这种冰棍了。小荣文子就说了，说我最最喜欢的是麦丽素。可惜现在超市没有卖，有啊，这个我经常看到啊， 这个有，这个有， 我们单位斜对面的幸福超市就有，您可以去看看。 来看看清晨说了，我小时候没啥零食，我就喜欢吃果味维 C、 山楂丸、酵母片。果味维 C 那个时候好像是，就是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就还是当一种奖励的一种投喂，你知道吗？就是 投喂，哇，这个词儿好洋气。 对，真的就是你说我小时候就我大舅啊，我姥姥什么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老家住，那时候考个小试测个验，哎，得个满分什么的，我大舅就投喂我一个果味 VC 或者两颗，来表扬一下，考得不错。然后下次考试又考得好，我姥姥再投喂我一下。平时你是吃不到的哦。 对，因为还是少嘛， 对吧？ 而且还是甜的，而且还对身体好的，又甜又酸酸的， 对对对对， 这难得。糊涂旁观者就说了：“你们俩今儿早上这要是疯啊，我还没吃早点呢。”没错，我们都饿疯了。然后那个肖就说了：“轿子胡同那个烧饼夹肉是不是关了，还是搬走了？我跟您说是搬走了。 哦，搬 是搬到主路那条街的再往南一个位置上。 你知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儿呢？让大家可以查一下。 就叫那个牛街烧饼夹肉。” 牛街烧饼， 因为我为什么坚定他搬走了，是因为他刚关的时候他贴了张纸在上面， 哦， 他写了位置搬到哪哪胡同， 哦， 所以他肯定是搬走了。 是，我们再来看看1970说，花生香蕉是我永远的爱。这就不算是，也算零食吧， 没意思，太健康了。 但是他后面又勾起了我的一个回忆。 怎么呢？ 琥珀核桃仁儿。 哎呦，这挺棒的，我爸现在都是他的最爱。 但是很早就吃伤了。 对， 哎，我也特别爱吃 琥珀核桃仁儿，真挺好吃的 啊。他那怎么做的？他外边是裹了一层冰糖吗？ 对，糖。 哎呦，真的太香了，又有那种就是冰糖的香甜，还有核桃仁的清脆， 就是胖呗。所以挖掘机出租章就说了一句，你可以写一部作品叫做减肥的痛苦。 减肥的痛苦。哎呀，还有这个人说带哨的薄荷糖，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 抹草就说别吵了别吵了，麻辣的最好吃。 谁说的就五香的最好吃。还有 牛肉的牛肉的。 吉努里维斯还来了，哇，大帅哥呀。吉努里维斯说什么呢？我喜欢的就是蜜三刀， 哦， 糖耳朵，萨琪玛。 哟，这仨是一类，好像 真是吃多少都不够，我大爱呀。蜜三刀太齁了吧。 在我印象里这三道菜基本就是糖卷主食再炸。 对， 对，哎呦，一看那外形就油亮油亮的。 哎呦，真是顶住。您是重口味啊，基努里维斯。没想到您八分之一中国血统还这么重口味。 不过这萨琪玛好像还好一点， 更甜啊，这是其。哎呦，糖糖就说了，我记得小时候最爱的零食是巧克力味的方便面，叫金丝丝，你吃过吗？ 没有。 不过现在没卖，这可能也是某一些地方特别卖的。 就是 巧克力味的方便面，我的天哪， 那怎么泡啊？ 你知道咱北京人甜的咸的不往一块搅和， 是 是 是， 是， 是一般都分开吃。 对， 哎呦，找了好久也没有，真是，还真是，那帮帮大家吧，大家也帮帮这位朋友，如果有谁知道。 一丈魔说，啊，你们刚才说最喜欢吃的米勒，我还在想呢，我以为是国安的球员邓乐军呢，我还琢磨，哎，糊涂的旁观者他怎么吃人 呢？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从小到大您最爱的那些零食以及和他们的故事。 哎， 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几条旅游消息。首先来说说京津冀的红色游。昨天呢，市旅游委举办了北京红色旅游摄影展，并且发布了串联起京津冀多个红色旅游景区的九条京津冀红色游主题线路。 哎，这九条线路都包括哪些呢？包括红色经典文化之旅、西柏坡赶考之旅、缅怀先烈追思之旅、红色印记探寻之旅、抗战烽火长城之旅、红色圣地爱国之旅、寻迹名人致敬之旅、是革命老区红村之旅，以及红色情怀信仰之旅。路线呢，把京津冀几十个红色旅游线路的景区串联在一起。 没错，例如说啊，这个红色经典文化之旅线路呢，起点是北京，途经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抵达邯郸。游客呢可以沿途参观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狼牙山雁领队纪念馆、冉庄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西柏坡129师司令部旧址等红色经典景区。选择西柏坡赶考之旅的游客呢，则从西柏坡出发，途经保定的时候呢，可以游览华北人民政府旧址、白求恩纪念馆、直隶总督署、狼牙山等景区。那么最后抵达北京，游览颐和园、香山双清别墅景区。 好，我们再了解一下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开幕的消息。群山环抱，层林尽染，平谷金海湖风景区红叶正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成为京东观赏红叶的好去处。那昨天上午呢，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开幕，为游客提供了既可乘船远眺，也可以登山近品的赏夜盛宴。 没错，金海湖呢是北京唯一可以在水面全方位观赏红叶的景区，因为气温呢比城里低3到5度，红叶观赏期啊比市区呢要早一周左右，正好可以满足游客先睹为快的需求。那么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从10月17号开始，持续到11月7号，那么期间呢正值是金海湖风景区红叶的最佳观赏期，万亩彩叶和波光粼粼的金海湖相互映衬，红叶品种啊也非常的丰富，有传统的黄芦、元宝枫、火炬，也有红芦、臭椿和黄金槐。 还有臭椿呢？ 对呀，它的叶子也是红的嘛。 和湖边是不是？ 哦， 反正臭椿长得不是跟香椿 一模一样 吧？是不是？除了闻味能分辨出来。咱们再看看通州西海子公园年底局部开放的消息。经过近2年的闭园改造，位于通州的北方皇家园林西海子公园改扩建一期工程是接近尾声。这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公园，预计年底会局部开放，实行免费入园。 是的，西海子公园呢是始建于1936年，为了完善城市副中心公园体系，提升老城区公园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的12月份，西海子公园和市民暂别，正式闭园改造。 哎呀，又可以去溜达溜达了。 对呀，再来说说延庆吧。 好，再说延庆。延庆首次修缮土质长城。延庆区近期启动了岔道土边长城1到6号烽火台以及边墙抢险加固工程，这是延庆区呢首次对土质长城实施抢险和加固。经过修缮的土质烽火台以及边墙呢，将会用于展示原土边长城的形制，全部抢险抢修工程呢，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前会全部完成的。 没错，那么到时候呢，这段土边长城啊，将改变往日淹没于灌木丛中的颓败之势，展现出土边长城独特的沧桑韵味儿。一方面呢，可供人们欣赏和观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供专业人士观摩研究。同时，对于丰富当地的长城旅游资源，也是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有时间，咱们周末可以去那儿转一圈。旅游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带上点零食啊。 哎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确定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小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远哦，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声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嘎里嘎啦啦哒哒哒哒声哦，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哒哒。 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常常这招手，手轻轻一碰它就哭，讨厌被称作大神狗，只想躲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沉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山摇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的背，只会这一句。I'm not a girl, I'm not a girl, I'm not a girl. 对，就爱谁谁 ，Liga Langa Liga Lang， 就不就胖呗， 就是的 ，Liga Lang， 身上一身肉，反正又没长在你身上，对不对？你管我呢？ 哎呦， 已经无可救药了，我觉得我已经。 那个这个 Gianluca Buffo 这骂谁呀、啊、 说了跳跳糖我给二位买点儿 啊，真的你有 哦耶、 oh, yeah. 哪儿啊，发个链接呗， 不如 还能长期给我免费供应，真是那感谢您了 桥本儿不容分说就说了，我小时候这个一毛钱一包的无花果丝儿贼爱吃、嗯、刚说的那个糖棍叫流口水， 哦，还真没吃过， 没吃过。 一峰说，其实城里小孩啊，小时候还是挺幸福的。记得我们小时候能在货郎那儿，货郎啊，卖货的货郎那儿、 嗯， 买一两个辣椒糖，那就已经非常奢侈了。辣椒糖是什么东西？对了，有一种糖每年都能吃到，就是发放的宝塔糖，也高兴的当糖来吃。哦，那是除肚子里的蛔虫的。 哦，是吗？ 啊，对，除虫的。那么其他小零食呢，也就是自己找的各种野果子了。现在想想其实也挺快乐的。 哎呀，我这看图呢。这糖波糖棍和糖瓜粘，你看呵。哦，糖波是这个吗？糖波糖瓜糖瓜粘。 哎呦呵，好。 这不是那个初五的时候吃的对不对？ 啊，不是，小年儿吧？ 啊，对， 农历小年儿吃的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东说吃曼妥思的时候可以配一点可乐。东，这位同学，你只要想喝可乐，你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配一点可乐。 其实带刺的饮料当中，我最爱的还是美年达。 哦，真的？ 啊，对，因为可乐、雪碧、美年达三大巨头嘛，我觉得我综合起来还是最爱美年达。 我还是喜欢苏打水这样子。 这么健康，真是的。 哦。 法师就说了，巧克力风味的好像叫金丝熊吧，黄色的袋子没有料包，而面饼是巧克力色，哦，巧克力方便面，他又解释了一下， 哦， 面饼是巧克力色的，黄色的袋子还真没吃过， 还是甜咸结合了， 那出来的味儿是方便面味儿，是巧克力味儿， 我觉得是方便面味儿。刘学春就说了，高乐高棒极了。 高乐啊，对， 是不是那个、当年是比较高端的饮品？ 是我们那时候有钱才能喝那个，没钱只能喝麦乳精。 那个、挺贵，我记得那年带我妈和小姨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他们俩就占领了那个厨房，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可以自己做饭的一个地方。嗯、然后我妈和我小姨每天自己就是把整个一只鸡给买来剁吧剁吧，在那做，因为他们吃不惯当地的。 是， 我就记得在我们同酒店有一个俄罗斯其他省市的小哥， 嗯， 在旁边热牛奶看了一眼，然后看了我一眼，说送你个礼物，给了我一袋类似高乐高的东西。 哦， 他说这个是 chocolate 就可以、啊，但是我当时就说，哦，你们俄国人也喝高乐高， 世界人民皆大同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奇闻异事。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 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53，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奇闻异事，也可以算是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一条内容吧。 对， 研究显示，上网时间越长，儿童吃零食几率就越大。 哎，怎么回事呢？研究人员询问了大约2500名7岁到11岁的儿童以及家长，了解孩子们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情况以及他们的饮食习惯。那结果就显示，除了使用这些电子设备做作业，孩子们平均每周呢会用16个小时上网，用22个小时看电视。他们看商业电视节目时间越长，越可能向家长讨要看过的儿童广告那这种食品广告，进而增加肥胖的和超重的几率。 那么研究人员建议说了，对于网络广告加强监管，把垃圾食品广告推迟到晚9点之后才能播放，以降低儿童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哎，真是，其实我觉得国外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肥胖的比例要比咱们国内的多得多得多， 因为他们饮食习惯跟我们比起来，其实我们要更健康一些。 因为咱们呀，虽然也爱吃甜的，但是咱们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多吃菜。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爱吃菜，外国人好像就是高油、高糖、 高脂肪、 高脂肪， 嗯， 肉和这个各种甜点，他们又爱喝酒，对吧？咱们平时一般人喝酒的机会还是少。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一说自己是 vegan， 就是完全素食主义者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这个之前的饮食太不健康 了。对，太不健康了、 得嘞，咱最后一点时间继续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一些。 我在想说我在想说刚才那个新闻里面说这个建议，研究人员建议把垃圾食品广告推到九点以后，孩子们九点以后可能睡了，但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你的垃圾时间又开始了是吧？ 对，我建议早上起来播这种广告，因为我也起不来。哎呀，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大家最后就是发来的短信。风车就说了、龙潭方便面啊，密云的小伙伴们鼓掌。那咱俩这种朝阳小伙伴就应该说天坛方便面。 方便面，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绿包的 是特别有感情。 哎， 人家托尼就说跳跳糖在河马先生又卖的。哎，我还真没注意， 有可能 啊，有可 能就个别超市吧，是吧？无舍四入说了，那个叫金丝酥巧克力味的方便面，只甜没有咸味，特好吃，前两年还吃过，最近找不到了。还有一种口味是海鲜味的，还是小时候家里自己开小卖部我才吃到的。 哇， 我厉害了。 话说十一期间我那个偷偷去了上海几天啊，我就发现就当地的上海小伙伴带我吃他们小时候买的糕团还有台口酥。哎呀，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台口酥，真的好好吃。 台口酥是什么呀？ 你看在北京的小朋友不知道， 没有吃过， 就是酥皮点心中间加的馅儿是海苔，所以它叫台口酥。 哦， 真的很好吃，我以前没吃过，而且这个点心是他们当地要最好油炸一下的那种中式点心， 必须起酥要充分才能里边加东西。 我给大家讲一下起酥啊，中式起酥和西式起酥的区别。 给你20秒时间。 西式起酥是黄油起酥，中式起酥是大油起酥。好了， 好的，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中式，因为味儿更足，是不是？ 我也是中西一起吃。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回忆了很多我们的小时候，尤其是到现在的一些这个零食。当然了，零食平时可以吃，但是咱们还是要有节制， 对， 要注意身体健康，尤其是进入到冬季之后容易长体重啊，咱还是得控制好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 啊。 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吧。这两天天气如果不好呢，另外这几个周末难得就是天气温度比较合适， 是 对吧？好好设计设计，到京郊周围好好逛一逛，带着全家老小。 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好，那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遍。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